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107集。边南愣了愣，秋意这句话让他猛地想起了之前躲被窝里看到的那些画面，一种无法形容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。 我还没想好。 慢慢想吧。 秋意在他背上拍了一下，走进院子里，小跑了两步，推开房门进去，喊了一声： 爸，要帮忙吗？ 哎，你喊什么呀？不用帮忙，完事儿了啊。 边南还没回过神来，跟着进了屋，迷迷瞪瞪直接进了里屋，看到正在整理裤子的秋爸爸时，才猛地一愣。 说我帮你？ 哎，我的形象啊。没事儿，不用帮啊，已经好了。 哦，你跟二宝玩会儿吧。 边南看了一眼正趴在沙发上看漫画的秋燕，走过去想看看他在看什么。秋燕抓着书举到他眼前，指着一张穿着泳装的女生的图。 看，多性感。 你说什么？ 性感？ 你看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哎，秋燕，你听见了没？ 边南一把抢过书，书看着很正常，就是普通漫画书，校园的。边南拿过来翻了几页，也没看到什么涉黄的内容。 啊？哟，你还知道什么叫性感啊？ 知道啊，大虎子不知道。 哎，二宝，你长大了怎么得了啊？ 下午没什么事儿，晚饭涮羊肉也没有什么要准备的。秋意在屋里拿着手机，边看电视边琢磨着怎么做米浆，打算宵夜或者明天早饭弄米浆吃。秋爸爸还有点咳，但不太严重了。边南陪着坐了一会儿，想带秋燕出去转转，结果秋燕不肯。 不去，天黑了，害怕。 怕什么呀？ 狼外婆。 边南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，一个知道什么是性感的小孩怕狼外婆？他只得坐着继续看电视。其实周末如果他回家，这种一家人坐在一块看电视的时候也很多，但这种情况出现时，边南一般都待在自己屋里玩电脑。他不想不自在，也不想别人不自在。不过在秋意家就没这种别扭了，几个人看着无聊的电视，话都没有人说，却很舒坦。边南看了没多大一会儿，都已经半躺在沙发上了，把秋意挤得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。但不知道为什么，边南盯着电视，突然有些想老爸，这个跟他永远无法正常沟通交流，自顾自用自己的方式对待所有人的老男人。 老爸现在还在生气吗？还关在书房里吗？ 会拌酱吗？ 什么酱？ 芝麻酱，一会儿涮锅吃了。 会，我去弄。 边南站起来去了厨房，秋燕也抱着大黄蜂跟了过来。 要吃饭了吗？ 酱弄好就可以吃了，不过我中午吃的那顿还顶在嗓子眼儿呢。 要吐吗？ 别恶心我。 涮羊肉是很简单的，电磁炉一开，水一烧，放点佐料算是汤底，然后就可以稀里哗啦开吃了。边南调的酱还不错，秋意用筷子沾了沾，有些意外。 哟，还不错呀，我以为会咸呢。 哼，别小看我。 边南挺得意的把桌上的菜都放好，拿起心爱的蒿子干之后，他看到了压在下面的金针菇，愣了愣。 这是 See you tomorrow。 发音标准。 你们说什么呢？ 咱吃完了再问行吗？ 行，吃完了再问，估计不是什么好话。 边南有点佩服秋燕的食量，中午跟她一块吃了不少，回来一路都在揉肚子，现在她还顶着呢，秋燕居然又可以埋头吃了。秋意中午没吃多少，秋爸爸中午上别人家蹭的饭，估计也吃得少。一桌四个人，除了边南，都吃得挺欢的。 哎，我中午真是吃太多了，要不怎么不得吃个几斤肉啊？ See you tomorrow。 嘿，秋二娃，早晚我得把你转手给卖掉，我已经深深体会到为什么你哥不要你了。 哎呀，我好像知道这 see you tomorrow 是怎么回事了，是说今儿吃了明儿…… 哎哎，邱叔叔，您一个长辈还是有光辉形象的，您还能不能行了呀？哎，叔，你还知道 see you tomorrow 什么意思啊？ 这能不知道吗？这个， 我爸就不知道，我爸就知道 hello 拜拜，哦，还知道 fuck。 我也知道的不多，英语不是强项。想当年啊， 您强项是俄语吧？ 对呀，也就是当年的强项。秋雨他妈妈中文说溜以后，我就不怎么说了，现在忘得也差不多了，没准还没秋雨会得多呢。 哎，你还会俄语呢？哎，我怎么从来没想过你会呢？秋大王你很牛逼啊，学霸中的战斗猪啊。 你夸我呢骂我呢？ 夸呢，咱俩不都属猪吗？猪用俄语怎么说？要弹舌头吗？ 你是网球王子猪。 二宝，算了，至少还有个王子。 网球猪。 邱二宝，大黄蜂还我。 王子。 那，你这什么立场啊？这么不坚定。 提到俄语，邱爸爸又被勾起了疗愈。一顿饭乐呵呵地忆了半顿的往昔。吃完饭收拾的时候，边南看了一眼钟，已经八点多了。边南虽然不想走，但考虑到正常人29基本都会在家吃饭了，他再不想走也得装装样子，要不秋爸爸该奇怪了。 一会儿我得回去了，明天晚上我过来玩。 哦，都八点多了，赶紧回吧啊。哎，没事，别收拾了啊。明天过来，家里人知道吗？ 都知道，我家三婶吃完饭就都自由活动了。 这句话倒不全是瞎话。往年三婶晚上吃了饭，他和编号都是往外跑的，跟同学朋友什么的出去玩。就老爸老妈和边心宇会待家里看春晚。秋燕接了热水去厨房洗碗。边南本来想帮忙，被邱爸爸催着回家，他只好穿了外套，拿了东西往外走了。秋意也穿上外套跟了出来。 哎，明天你上班时间是怎么安排的？我要不去你们饭店门口找个地方待着等你吧。 别呀，那得等多久？你明天好好睡一觉吧，这阵是不是都没好好睡过呀？黑眼圈都能看见。 黑眼圈看不见还叫黑眼圈吗？ 关键是你， 哎呀，行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就你白，你家有你跟二宝俩大白灯泡，电费都能省不少了。哎，还真是，要不你怎么拿那么点钱，还能把日子给过下来呢？ 你明天睡一觉，啊，睡到下午，起来了自己吃点东西先垫垫，晚上我差不多下班了再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你再过来。 那上午你上班吗？ 上午我有点事儿，得出趟门。 什么事儿？我跟你一块儿去。 我明天想去看看我妈。 我也去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跟你待着。哎，算了，有点不合适。 我明天8点钟就得出门，你起得来吗？ 起得来，我训练的时候5点就起了。 那完事儿了，你回去睡觉，我快下班了再去等我。 行。 在秋意的指点下，边南顺利地坐公车和地铁回了杨旭家。今天心情还挺好的，看到一屋子的灰尘和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也没觉得太难受。洗澡之前， 他还把最碍事的几个箱子都搬到了楼梯旁边的空屋里，都码成了一摞。出来的时候，衣服被夹在了俩箱子中间，一转身，最上面的俩箱子就潇洒地翻到了地上，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。边南吓了一跳，回头就被腾起来的灰尘呛得咳了两声。 我 他很不情愿地开了灯，蹲到地上把东西往箱子里扔。这些东西在箱子里的时候也是乱七八糟扔着的，都是些莫名其妙的东西。边南边捡边看，没用过的本子，看不明白的英文原版书，捆在一块的一大把笔，也不知道还能不能亮的小台灯，旧的护膝护腕，居然还有负重沙袋。边南一样样往箱子里扔着，玻璃裂了的相框，一盒用过的卡通蜡烛，旧相册。 杨旭还挺怀旧啊，这留的都是什么呀？嗯，相册。 边南把已经扔进了箱子里的相册拿了出来，犹豫了一下翻开了。其实他对杨旭还真有点好奇，不过相册里没有照片，边南翻了翻都是空的。他有些失望地把相册扔回箱子，相册翻了一下，他看到最后一页似乎有照片，拿出来一看，边南愣了愣。照片是杨旭和石江的合影。让边南吃惊的是，照片上俩人都拿着球拍，都笑着用相同的动作举着球拍挡掉了自己半张脸。边南吃惊的是，石江能笑得这么欢。还有就是，石江拿球拍没什么，杨旭也一身运动服拿着球拍让边南很意外。护膝护腕，很专业的球拍， 太神奇了吧，杨旭也打过球。 边南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，把相册放回了箱子里，懒得跟条蛇一样每天不是坐着就是靠着的杨旭居然打过球。边南洗了个澡，把之前洗的衣服晾了，又用洗洁精把换下来的衣服洗上，回房间躺到了床上，估计真是累了，现在一切都暂时不再有什么变化的感觉，让他一下感觉到了疲惫。定好手机闹钟之后，他还没来得及再玩会儿手机就睡着了。第二天闹钟响的时候，他还在梦里，听到闹钟的第一反应是跑步了，于是一咕噜从床上跳了起来，习惯性的就往宿舍门方向蹦，直接撞在了旁边的衣柜上。到秋一家胡同口时，脑门上居然起了个包。秋意出来一眼就盯住了他脑门。 哟，怎么了这是？ 早上起太急撞柜子上了。 要我给你吹吹吗？二宝小时候撞到脑袋就让我给他吹。 滚蛋。要不给亲亲呗。哎呀，舒坦。哎，怎么过去啊？ 打个车，地铁不到，这么早也没有过去的公车。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。如果你喜欢大宝、二宝、大虎子，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。